各位癫教部读者你哋好，我系癫狗哥哥。No money no dog， 只要大家出钱支持癫教部嘅月费计划，我哋前线记者一定会义不容辞喺前线为大家报道更加多嘅真相，亦都会系有更加多嘅资金咧去购买更加好嘅拍摄器材嘅。就正如我哋见到啦，其实每次前线记者出去拍摄都要系戴头盔、相机、望到面罩、拍摄器材等等，非常之吃力嘅。但我哋继续都系会系尽翻记者应该做嘅责任，为大家报道真相。请大家支持癫教部嘅月费计划。 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天是2019年的10月23号。今朝早呢，这个在台湾杀害女友的凶嫌陈同佳呢，就在香港被告洗钱案判监29个月，今天呢就出狱。之前呢据讲背后可能有人即是去操作，这个所谓有人也者，就是特区政府操作，由一位神棍管浩明去游说陈同佳，希望呢他去台湾自首，是吧？那么陈同佳也都答应了，本来打算今天一出狱就一起去的了，这样跟这个管浩明。但是这件事呢就发展成为，即是他就做了政治人球，是吧？那么台港两地呢就陳同佳赴台投案或自首咧，就進行呢個政治角力。咁我今日咧喺 Facebook 出咗個 post 咧嚇，咁啊啲人留言都好多唔同嘅意見。我話咧，台港兩地女主天下，係嘛？小英狡猾無恥，林賊歹毒無良。咁啲人咧就心领神会，知道我讲乜啦，系咪？咁但系有啲为咗反对特区政府而盲撑呢个蔡英文嘅人咧，就梗系对我呢个 post 表示不满啦，系咪？咁好啦，我而家同你讲下道理，系咪？今日呢一件事究竟系司法事件咧，抑或系政治事件咧？抑或司法同政治都已经系混淆不清咧？嗱，首先，即是我哋由后讲返上前，係咪？中华民国政府嘅行政院陆委会，係咪？佢竟然凌驾台湾嘅检调单位、司法单位，係咪？咁可能佢有沟通啦，咁但係点解要由陆委会出声呢？就话要由呢個台灣嘅檢警人員嚟香港押解陳同佳赴台投案，或者逮捕佢，唔係淨係投案咩？你嚟押解佢，即係逮捕佢啦！嚟香港知道佢今日出監啦，所以我嚟香港逮捕佢，然後逮捕歸案，跟住將佢繩之以法，係嘛？因為佢喺台灣殺人咁。好啦，如果你今日呢一個講法，係嘛？而且你又想做嘅，甚至言之鑿鑿，已經有人嚟咗香港啦咁樣。喂，你明知香港政府係冇可能俾你越境執法嘅，大佬調翻轉，你香港警察去台灣話我要押解一個疑犯翻嚟香港，你話得唔得？呢個同你中唔中意呢個林鄭月娥冇關噶嘛？你啲咁嘅盲撐小英嗰啲人，大佬係咪？嗰、那個係一件，喂，司法案件，佢喺香港冇司法管轄权。如果今天蔡英文政府呢一个做法行得通嘅，咁林郑月娥当初就喂摆定个疑犯喺度等你嚟啊交收就得啦，你听系嘛？咁你而家马路强调司法合作，你咪将成件事就翻去原点啊，翻去原来嗰个基本步啊，就系林郑月娥当初讲佢修例嘅初心就系为咗，喂，要令到陈同佳可以被绳之于法，系嘛？要送佢去台湾。如果有咗呢一个所谓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嘅话，咁但系呢个都系你林郑月娥一厢情愿。因为即使你咁样做，台湾都可能喺嗰阵时嘅政治氛围底下，佢都未必接受，系咪？ 好啦，再回帶翻翻最初，當呢一個特區政府話要修例，令到呢一個陳同佳可以送台，但係佢呢個修例嘅內容又包括可以送中，而送中呢一 part 咧就引起軒然大波，到最後變成一個政治風暴，一個反對特區政府、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的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送台沒有人關心的，一直以來反為在台灣由陸委會不止一次通過陸委會駐在香港的機構台北辦，要求特區政府幫手，是吧，將這個陳同佳，即是譬如你跟他做了一份口供，在警戒池底下他承認殺人，這些這筆錄是吧，還有被台灣的檢警單位可以來香港調查去見這個疑犯，你特區政府一直都沒有回音，後來你才說要立法，最初說要修法的時候蔡英文政府是贊成的，這個回帶去前面。好了，到今時今日你這個舉措就是因為你認為這個是一個政治操作，是吧，是林鄭月娥或者共產黨在背後發功，就要將陳同佳送去台灣，希望轉移視線。即使是這樣，他又影響到你什麼呢？請問是吧，他想甩身，他想或者用一個善良意願出發，就是林鄭月娥想向這個即是死者的家人有一個交代。好了，他現在出獄，那我找人游說他，他出了獄之後他一個自由身，是吧，你不可以強制他行動，那於是唯有通過這個管浩明這個神棍就去游說這一位陳同佳，而他今天出獄說那些話很清楚，對不住家人，是吧，又對不住其實個女友個家人，係嘛？對唔住香港人，咁佢願意去承擔罪責咁。你佢係一個成年人嚟嘅，都係雖然19歲，佢俾人遊說作出呢個決定，咁佢要申請入台證，申請入台證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嗰啲 ETA 上網就得噶啦嘛。好啦，呢一個消息傳咗出嚟之後，台北方面竟然就話我唔會俾你入境。在網上那個 ETA 申請入台證那個呢直接是駁了你，不是只是陳同佳，連埋管浩明，那你不讓他入境，現在你又說要來香港押解他，所以台北有些輿論就這樣說的、其實這個是從法理的角度的、我又跟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嗱，佢願意來台投案又好，啊，即係啊，用台灣角度去台灣投案又好，自首也好，係嘛？啊，你話呢個唔得，佢係通緝犯，唔係自首，咁唔係自首，咁你咪俾佢入境，然後喺嗰、那個即係入境嘅時候拘捕佢咪得咯，係咪？但係最不幸嘅，亦都最不堪嘅咧，就係因為你一話拒收，台灣就輿論譁然，唔係淨係國民黨啊，係嘛？連柯俊啊、啲柯文哲啊、呂秀蓮啊，或其他嘅嗰啲傳媒啊，全部喂輿論譁然，喂一個殺人嘅兇犯係咪？佢而家願意嚟投案，你拒收唔俾佢入境，咁於是蔡英文咧就要主導曬成個大局，啲法務部長、國安局長、入境啊移民局長，屌你全部喂個個方寸大亂。一人一套說辭，到最後由呢個蔡英文拍板統一去香港押解佢翻嚟，咁你明知你去香港要押解佢翻嚟，香港實唔會俾你嘅啦，實唔會接受嘅啦。咁你做呢樣嘢嚟做咩咧？我而家又可能改口啦，阿招佢入到境，我哋拉佢，睇佢真係亂曬龍。喂，你嗰啲盲撐小英嘅人，你有冇睇個過程咧？有冇睇成件事？陳同佳话要去台湾，呢个消息传出之后，台湾嘅行政单位，喂，你知唔知嗰啲检调单位对于陆委会作为一个处理两岸关系嘅两岸人民关系，系嘛？当然包括港澳同台湾关系嘅呢一个咁嘅机构，呢种咁嘅所为非常之反感，即系嗰啲检察官 同埋調查單位。喂，大佬，你係政治凌駕咗佢哋嗰個即係所謂檢調工作啊嘛，大佬，仲有一時一樣啊嘛，係咪？好啦，再講台灣即係民進黨嘅所謂台獨理論大師，係咪？佢冇退黨嘅林逐水先生，係咪？佢喺 Facebook 有一兩段説話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嘅。佢講咩咧？佢話在台犯下相思命案嘅兇嫌陳同佳上午出獄，即係今日啦。佢 Facebook 鋪咗段文嘅，大家可以打林逐水三個字 check 一 check 啊。總統蔡英文今天表示，既然港府不願行使管轄權，替受害的香港人伸張正義，就由我們中華民國台灣來處理。民進黨，喂，這個講法真係～林逐水覺得好奇怪，佢覺得奇怪係咩咧？林逐水喺嗰個 Facebook 度話：，佢話蔡英文總統強調，此案兇嫌已是通緝對象，只有逮捕，沒有自首問題，係嘛？咁林逐水就話：，喂，陳同佳依法當然係投案，唔係自首啦，係咪？你咁樣講冇錯噶，但你堂堂一國嘅總統，有冇必要鄭重其事？同一個走投無路係咪？或者可能真係打算嚟台灣自首或者投案嘅呢一個殺人疑犯喺度斤斤計較，只有投案咪只有逮捕，沒有自首咧？點解由呢個總統呢個層次去同一個殺人疑犯去斤斤計較呢？咁有啲人話：喂，佢唔係同個殺人嫌犯斤斤計較啊，佢係同你香港特區政府同香港特區政府背後嘅共產黨斤斤計較。你唔好玩嘢啊，係咪？你玩嘢，我就玩嘢咁樣。喂，完全將嗰個人命啊、司法公義啊拋諸腦後，即係真係玩大咗。所以我話佢係無恥同埋狡猾，係咪？林鄭月娥就唔使講，歹毒無良，係咪？呢兩個女人喺呢件事上嘅表現，我都係俾佢零分嘅。我要話俾你聽，我講呢啲嘢你唔服氣，你駁下我啦。佢係殺人兇手，係咪啊？你話證據你冇提供，要司法合作。前琴日仲講要司法合作，而家你又要夾硬嚟壓解，明知嚟壓解人哋唔會俾你去壓解佢嘅，係咪啊？喂，你跨境辦案。如果呢個邏輯行得通嘅，即係有啲人嘅邏輯就係、是：咁喂，你話人哋跨境辦案，咁你共產黨咪夠成日派啲人嚟跨境辦案？咁但係嗰個唔係公開啊嘛，大佬，係咪？呢種講法好撚有問題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共產黨嚟甩人翻去，嗰、那個係一個犯法嘅行為嚟嘅，我話俾你聽。但係你吹佢唔撚像，你揾唔到佢啲人，甚至乎香港嘅警察同佢勾結，係咪？但係佢可唔可以公開啊？歷史上試過喺摩星嶺要夾一個福建佬，係嘛？呢、這個福建佬咧喺大陸被認為係犯案嘅，咁嚟咗香港揾啲公安夾佢翻去，遇到香港嘅警察喺摩星嶺，啲公安走頭，係嘛？咁跟住呢一位老闆咧，吳老闆咧就喺香港咧就申請咩咧？申請香港嘅居留俾佢攞，因為佢嗰陣時咧。就原本有個永久居留嘅，咁然後福建當局就話呢個單程證係流嘢嚟嘅，咁啊揾人嚟夾佢翻去，係嘛？點知撞到香港警察示敗，咁呢啲公安走咗。呢位吳先生而家係香港永久居民，留喺香港而家。我舉呢個例，大家就知道佢呢個越境辦案係犯法嘅。OK。你是老人啊，即是你是绑票啊，屌你啦，咪即是呢个系，你点可以用呢个逻辑？喂，你啊铜锣湾书店，你够嚟夹人啦，咁而家人嚟香港嚟，咪你台湾嚟香港嗌解疑犯，点解唔得啊？咁我屌，真系都唔系讲法律嘅，咁有冇好讲啊？系咪？所以林逐水话，蔡总统主掌国之大政，最好就镇定松容，凭良心嚟讲，陈案只是小事一桩，点解要咁大嘅国安团队忙乱如此？唉，真系担心啊！咁呢个就系林逐水啊，呢个民进党嘅元老个讲法系咪？即系我嗰日留意到呢、這个其实。幾個而家處理呢件陳同佳案嗰幾個都係學法律出世，或者出嚟噏嘢嘅。蔡英文係學法律嘅 ，OK？ 苏贞昌行政院长学法律嘅，系咪？好啦，呢个内政部长徐国勇又系律师嚟嘅，挑呢班系法盲嚟嘅，一有讲政治就变咗法盲。嗱，其实今次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蔡英文系踢到铁板嘅，所以佢先至急急今日咧。即係用呢一個我嚟香港壓解，係嘛？咁你香港一定唔接受，跟住我繼續批評你香港，唔講完咯，係嘛？咁啊收工噶啦，係嘛？咁但係唔得咯，台灣嘅輿論係嘛？所以跟住落嚟，佢而家又留一步咯，就係、是、哦，你唔俾我壓解啊，咁佢而家入境我就拉佢啦，咁屌、我哋真係係嘛？喂，你哋揾人駁下我啦，係咪？呢啲係咪無恥啊？係咪狡猾啊？當然講搞政治，你林鄭月娥拍馬都追唔上蔡英文啦，大佬，即係打邊爐同打屎忽根本就冇得類比，係咪？如果要類比嘅話，就一個就屌你，即係五班馬，一個就一班馬，係咪？講搞政治，因為佢係選舉出身噶嘛，一搞選舉出身嗰啲就一定要識好多陰謀詭計啊，係咪？做文宣啊，講大話啊，係咪？要識呢啲嘢噶嘛，係咪？你係做一個行政人員 ，AO 出身，一板一眼，係咪？不知人間何世，係咪？你成日強調你蔡英文話香港台灣要有司法互助，咁而家冇呢種法例依據嘛？咁但係冇呢種法例依據咧，其實大家可以透過協商同埋通過呢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賦予嘅權限，都可以有得做嘅。所以你當初林鄭月娥就唔好喺度講到大言炎炎，就係、是、為咗啊！要为呢一位潘小姐啊雪冤，要伸张公义，系嘛？呢个系佢即系修例嘅初心，系嘛？唔需要嘅，你系单一一次就已经可以做到噶啦。基本上系大家有个默契，话倾好，喂，将佢啲政治啊咩主权问题全部抛开，咁就已经一早就已经可以将陈同佳移送咗去台湾啦，大佬就唔使搞到轩然大波啦。所以你林郑月娥基本上就系一个猪兜，系咪？愚蠢无比，因为你刚愎自用啊嘛，系咪？你小英而家系穷追猛打，喂，明明你。即係執到呢個反送中呢把槍，令到而家你瞓低瞓喺度，唔使做選舉工作，你都會連任總統。你有你而家佢陳同佳嚟，你咪大方啲係咪啊？咁就話嗱，你唔係自首噶，你嚟就投案，我哋會有人等你拉你，咪搞掂咯成件事。你就係都要叫搞到咁複雜，目的就係要話俾台灣人民聽，你睇下呢一個特區政府同埋佢背後嘅主主港共政權，你又喺度搞政治係咪？想政治凌駕司法啊咁啊！我屌你而家邊個政治凌駕司法咧？就係、是、你蔡英文咯，好清楚，係咪？所以呢件事咧，又出現一個相當吊詭嘅現象，行出嚟同抗你蔡英文抗衡嗰個，竟然係前總統馬英九雙英對決，為咗陳同佳案。兩個都係學法律嘅，一個哈佛大學法律博士，一個咧。就 LSE 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係咪？兩個喺度對決，為咗呢件事，即係非常之荒謬嘅一件事嚟嘅，係咪？簡單啲，好簡單，即係個做法就係、是、你而家呢班由蔡英文、蘇貞昌到徐國勇同埋呢個法務部長蔡清祥，全部都係學法律出身嘅，係咪？全部都係博士嚟嘅，係咪？啊！徐國勇唔係啦，全部都係博士嘅。但係你去處理呢一件陳同佳呢一件案，其實小事一桩嚟嘅啫。對台灣嚟講係咪啊？唔係咩大事嚟喎。你將佢上升到政治層面，咪大事咯？屌你乜對你選舉有利啊嘛？係咪？嗱，我咧係反共嘅，係咪？我咧對民進黨嗰個批評咧係根據事實嘅。OK。所以唔好因為批評蔡英文就等於係等共產黨，屌你老母乜撚嘢論述嘅邏輯，咩講道理嘅邏輯嚟嘅呢個係，係嘛？即係蔡英文唔可以做衰嘢噶啦，做衰嘢你都包容佢啦，係咪咁咧？為咗要反對共產黨或者反對呢個蔡英呢、這個林鄭月娥，咩邏輯嚟噶呢個係，係嘛？你去明辨是非、分辨是非，咁就好大鑊噶啦，係咪？ 屌你，如果讲得啱，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讲得唔啱，系我老豆都要反驳，系咪？呢个好清楚，有冇睇过呢、這个严复译呢个即系群己权界论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序言啊？有冇睇？嗱，呢啲所謂某種形式嘅台港嘅司法互助啊，佢係受咗政治嘅影響，呢個係事實。那個政治影響就係而家個港台關係非常之差，係嘛？台灣要派個代表嚟香港，遲遲都不能到任，係嘛？那個處長遲遲不能到任。呢、這個台北辦嘅負責人，而家呢個係署任嘅，頂住檔好耐啦，年幾啦已經咁樣。由於兩岸關係嘅惡劣，令到台港關係都惡劣。否則嘅話，呢種所謂某種形式，即係蔡英文同埋呢個即係徐國勇口中嘅呢個蔡，即係所謂某種形式嘅司法互助咧，係可以做嘅，係咪？你話我冇司法互助，我就唔接受你陳同佳投案，我要嚟香港押解佢過嚟，係嘛？咁香港政府唔會俾你押解，咁你點咧？咁好啦，台灣嘅輿論就覺得喂，你而家真係玩到過咗龍喎，喂，佢嚟投案你冇理由唔嚟喎，你即係呢個殺人犯嚟喎，咁樣。咁而家又改口就話，如果嚇即係我哋冇限制佢入境嘅，咁而家忽然間又改口話冇限制佢入境喎，佢可以直接嚟嘅，唔使攞呢個 ETA。屌你！你冇攞 ETA， 航空公司唔會俾你放行啊嘛！你老味講嘢真係，你去到航空公司櫃台，佢係咪要你攞嗰張即係喺網上簽嗰張證啊？如果唔係，你就要揸住個香港特區護照就話啊，我落地簽咁樣。但係佢落咗 order 唔俾你嘅話，你落地簽都唔得噶嘛。咁而家佢咪可以解禁咯，可以落地簽啦。咁任佢噏係咪？呢啲唔係搞政治係咩？過去呢幾年，中華民國喺非洲嘅肯亞、印尼、馬來西亞、波蘭、拉脫維亞呢啲咁嘅國家去交涉嗰啲所謂詐欺嘅犯人啊，即係幾十個、幾百個係嘛？喂，遣返要求呢啲國家遣返，佢同佢都冇呢個司法合作㗎。冇簽任何嘅協議噶，係咪？咁啊，捉曬呢啲咁嘅詐欺犯翻嚟呢個台灣受審，有做過啊嘛。咁但係香港做唔到咧，點解咧？香港做唔到就係呢個港台關係，因為兩岸關係惡劣，咁咪做唔到咯，係咪？所以你即係有時講嘢又唔可以講咁盡，玩嘢又唔好玩咁盡，到頭來就玩死自己。呢個就是一個最好嘅例子，係咪？當然，特區政府的表現又是非常之不堪在呢件事上邊，係咪？你玩嘢又唔夠高明，係咪？你揾個管浩明，咁佢又有政協委員嘅身份，係咪？咁但係我哋撇開呢啲唔講，純粹從呢一個係一個司法案件，呢、這個人喺台灣殺咗佢女朋友，佢自己都坦，即係而家都等於承認噶嘛。咁你話去到台灣驚唔夠？有啲人話去到台灣驚唔夠證據，屌你呢啲喺度發噏風嘅又喺度，係咪？點會唔夠證據啊？佢自己就係人證，佢話我有殺人，物證又有喺台灣有曬，咁啊閉路電視乜都有，咁點解告佢唔入啊？咪講呢啲嘢咪多鳩魚？你話俾我聽，係咪？所以就要香港提供證據。香港提供咩證據？香港唯一提供嘅證據就係警察同佢落嗰份口供。咁你喺台灣可唔可以同佢落嗰份口供咧？係咪？所以你話一定要同香港政府啊講掂嗰個司法合作，咁然後先至可以俾呢個人嚟咧。呢、這個完全咧就係揾嚟講嘅，係咪？咁但係冇嘢㗎啦，政治就係咁㗎啦，政治就係、是、如果你搞政治就冇乜人性，講完啦，係嘛？